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煲王，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，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，保证你流晒口水。 姐， 咦，你哋啊？ 我买过同妈妈好开心，食过好多嘢，好多嘢。我饮咗少少，哇！ Yummy yummy yum， 你一隻歌聽到心痕痕，扭扭條腰即是真痕痕，隨之拍攬肉分想吞落俾人人，我都有發明扭幾扭下幾混蛋，大家開心唔使擔心，遲下殺到自冧，笑口吟吟吟，今晚吟吟吟吟笑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，即系我哋都要讲下呢个港岛区啦，系咪？ 不过我发觉原来我哋讲得最多港岛区， 因为我哋关心欧轩啊嘛。 唔系，但系根据阿昌另外一个渠道嘅讲法，就系话自由党嘅民调显示咧，欧轩其实大幅度抛离阿陈家沛，我哋唔应该惊佢，而系要惊姚松炎。惊、就是、姚松炎嘅原因只有一个，就系佢用朱凯迪嘅方法就 是。你话阿昌啊？ 狗西系啊，会死人。 嗱，你讲到明阿昌先啦，系嘛？即系等啲網友自己去interpret 啦，咁樣樣，咁啊真係嗱呢個 我有少少 discount 咯， 係嘛 ？OK， 係啦，即係你講緊重點啦，咁啊就 OK， 好啦，咁但係就當然啦，我哋之前講歐軒嗰個情況咧，其實就我諗點講咧？歐軒似乎就我諗佢哋即係可能聽到未必係好中意啦，係咪？即係或者咁講。相對於其他網媒嚟講，或者係支持民主派嘅網媒嚟講，其實我哋又即係相對啲負面啲啊，我哋講得到 苛刻啲， 苛刻啲啊。咁但係 要求高啲， 要求高啲咁樣。咁但係就我覺得個情況咧就好簡單啦，因為我呢個禮拜土伯你冇去到啦，咁啊禮拜日咧即係佢有個嗰、那個禮拜六係嘛？禮拜六個造勢大會， 禮拜六啊， 禮拜六禮拜日都搞造勢大會，咁啊當然。我諗佢阿歐軒都係即係可能係佢人生最光芒嘅一即係嗰兩日嚟㗎啦，因為其實咁多人撐佢係咪？咁啊禮拜六呢就好多民主派嘅唔同嘅光譜出嚟撐佢啦。咁就喺呢一個，我唔明點解佢揀呢一個，即係佢係揀呢一個愛丁堡廣場㗎嘛。咁點解揀愛丁堡廣場啦？呢、這個我自己去即係揣測啦，係咪？嗱，正正就係、是、我覺得真係好大鑊，好大鑊揀愛丁堡廣場。正正係因為咧，大家仲有一個記憶，就係、是、舊年阿薯片都喺愛丁堡廣場搞個集會，即係而尤其係。仲即係你成個選舉嗰個工程係重置操盤咧，呢、這個大家都知啦，係咪？係咪因為即係我會有個疑問啦？係咪因為大家都想去？因為其實舊年阿胡蘇喺嗰度搞嗰個集會嘅時候，佢就話重新定義嗰個地方啊嘛，係咪？即係龍和道後面啊嘛。咁呢一句咧就咧揦著咗呢啲咁樣阿黃之峰佢哋啦，佢就係正正就係想就要重新定義咗佢重新定義嘅一個龍和道。咁所以涉偏偏咧就一定要喺嗰度搞， 系咪咁嘅原因啊？ 我去诠释咧，因为其实咧， 你嘅诠释， 因为黄之锋佢哋咧，其实佢哋真系喺 Facebook 嗰度讲过，我唔俾你重新定义吓，即系嗰阵时佢系好嬲噶嘛，佢系即系写晒呢啲咁嘅 post 噶嘛，咁可能正正就系因为有个咁样嘅情意结，所以先拣翻去嗰度啦，呢、這个我估计啦。咁但系正正就系拣咗去嗰度，啲人咧就喂争咁远。相形見絕喎、哦， 咁唔同個選舉氣氛都唔同。嗰陣時候即係薯片成個 campaign 咧係好 perfect 嘅，我哋攞緊啲記憶，係、咪？即係連我即係都心動嘅時候，寧願揀一個即係能夠喺呢一個 moment 去對抗老共嘅人。咁你諗下佢個 campaign 幾 emotional？ 係咪？你記唔記得佢最後尾去九龍城買餸，跟住同一班即係名人啦，係食咗最後餐飯，唱咗首歌，係咪？就喺呢個難分真與假啊嘛。 嗯， 幾感人 啊！ 即係呢個係回憶翻即係70年代香港最美好嘅時光。 係咁，但 係經濟發展嘅日子裏邊， 但係就正正就係今次嗰個選舉，你嘅氣氛係弱啊嘛。咁你以彼之弱就攻，即係即係幾支。 我覺得呢個都唔係最關鍵嘅，而係我覺得阿昌頭先你講嗰個 discount 嘅民調咧、，discounted 咧嚇嘅民調咧，我覺得係。可能是有一啲妖敵之計喎，我覺得係。 嗯， 哦，咁呢個你兩三個禮拜之前嘅嘢嚟嘅。 我嘅感覺咧，唔係咁樂觀喎，真係。雖然我話我排第三喎，嗱當然我嘅估計，我覺得三區咧都文文水水咧，可能係即係就到嘅。但係調翻轉嚟講，如果你話文文水水贏到，你三區輸曬都有可能噶嘛。 marginal 嘅全部都 係嘛？當然你話我而家講兩邊咁樣嘛？ 唔係你都唔好當陳阿、范國威好穩啦，因為其實個個都覺得好穩嘅時候咧， 就出事 啦，就輕敵㗎啦。其實呢個就 係咪？咁就我就反而覺得，如果你話相對嚟講係容易噏中嘅就係Gary 冇問題，即係相對姚松炎，姚松炎亦都相對歐樂軒係 姚松炎今日就出絕招啦，就話佢話有捐份糧出嚟啊嘛。 唔係嗰樣嘢，但係我覺得唔關鍵㗎啦。 我覺得又唔需要嘅，講真嘅。 嗰樣嘢唔關鍵。 冇個狀況等於邵家俊唔買巴士咁解嘅啫。 唔買巴士無形，唔係咁又喂咁又差好遠，大佬。 我有個問題， 巴士無形太柒啦。 巴士無形究竟係咪九巴搞出嚟㗎？ 唔係啊，邵家臻話抗議九巴，所以佢唔買呢個巴士模型啫。 關九巴咩事咧？咁樣 咁佢即係覺得一個抗議行動咯。 咁九巴咪賺少咗一套模型嘅錢。 係咯，即係 唔係？但係如果你都唔係九巴做嘅，咁關九巴咩事啫？ 唔係 九巴做㗎，80M 巴士。 哦， 呢個即係我諗，即係呢啲人覺得好笑啫。其實就 好濕碎喎啲模型，大佬。 但係你攞姚松炎同佢比啊，真係爭好遠啦。咁即係當然啦，你佢。姚松炎咧，佢咁样讲咧，系豪过，起码豪过当年小丽嘅。其实小丽都话捐半身啫，系咪？咁但系你即系话捐八成嘅，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唔需要啦。其实就即系，因为其实讲真，每个立法会议员个资源都有限，系咪？即系你 宁愿俾佢去请多啲人好过啦，做多啲研究啊， 同埋唔系好多泛民咁中意你咁讲嘅，因为其实讲真啦，即系 俾压力其他人 啊，咁即系我咪显得我其他人好自私，系咪？即系呢个我觉得冇意义。冇意義，因為其實嗰陣時我記得就係正正有一位民主黨嘅一啲黨工啦，喺度即係出 post 講啦。喂，大佬，你所謂捐係咩意思先？其實你請人算唔算捐先？係咪？即係你請人係做到你想要做嗰樣嘢，係精準地為你做嘢啊嘛。精準地為你自己嘅選民做嘢啊嘛。 OK 啦，即係唔好糾纏呢個問題啦，當選舉策略一部分啦。咁所以我嘅排嘅告急次序咧，就首推係港島區歐樂軒。 嗯， 我覺得係兵凶戰危嘅。就當然你話佢謹慎唔奇怪，就輸亦都解釋到。OK， 你有冇睇呢一個琴日嗰個港島嗰個論唔係？港台嘅论坛 冇啊，我唔敢再睇论坛啊，大佬，尤其是欧轩更加唔敢睇啦。 唔系，因为佢今日有新闻啊嘛，佢就话即系写咗千字文去回应啊陈家沛咁啊，即系嗱，欧轩咧写文咧就永远都系唔欠缺字嘅。即係佢寫字係好鬼多嘅，但係你最驚嗰樣嘢，佢就係唔到 point 嘅啫，其實就係 到唔到咧今次？唔敢睇啊，都 好睇啦。即係嗱，佢 你去睇你喺度話， 唔係我都睇咗啲佢啲重點嘅，咁就係話，唉，你喺度老屈我啦，係咪？即係因為其實喺個選舉論壇裏邊嚟講咧，即係阿歐軒係。真係好 sex 嘅，真係 sex 係咩意思咧？真係佢真係佢係最漏屌嗰個嚟嘅，即係最漏屌係好多人屌佢啫。其實係即係唔係為佢做啲嘢好抵屌。咁但係咧，即係。陳家沛啊，同埋你好明顯你見到陳家沛啊，同埋 任亮謙 嗰啲係即係有備而來㗎啦，其實就 咁佢一定係圍攻嘅對象。 係啊，咁你咪又講你咯，係咪撐港獨啊啲乜嘢咯？定還是你係咪撐自決啫？你見到任亮謙咧，就其實係已經係逐步嚟，已經係 set 曬 slot 卡俾佢㗎啦。其實就 我未分析咧，連埋三個選區講咧，其實。三個選區都存在咧，有啲基本嘅因素喺度，即係所謂 fundamental analysis 係乜嘢咧？我覺得上一次喺2016年嗰陣時候， 嘅高投票率嘅效應咧，未必喺呢一次嘅補選裏邊咧係體現出嚟嘅。咁你就危險噶啦。嗱，因為你上一次我哋計條數，接近60%，有啲區可能仲即係搭正或者係超過咗少少嘅。咁你唔見咗十啦，其實已經係好正常噶咯。再加你補選可能又打個 discount 啊！如果你個投票率去唔到五成嘅話咧，係已經好危險。例如45%係好危險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建制派啲飛一定倒盡，呢啲我啲傳統智慧嚟嘅，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啦嚇。建制派啲飛一定倒盡。 咁啊，一仔早兩日先至走去講啊，即係建制派係去到點樣咧？所有中資機構咧，7:00放工打後，全部都要打最少50個電話，就而且仲要有曬電話錄音，佢哋真係拉到人出嚟 mark 曬記錄先至俾走啊！ 佢哋組織同動員，大家唔使諗嘅。所以上一次我哋能夠咁多個區都能夠偷佢哋雞嘅話咧，原則上同埋實際上咧，都係因為雷動嗰個效應，即係戴耀廷效應嚟嘅，嚇、啊！即係雨傘運動之後，香港人嗰種反撲。咁好啦，呢、這、一個嘅基本因素嘅分析差唔多完啦，就係、是投票率，我又好擔心，如果你係低過50%嘅話咧，係幾隻都好危嘅。呢個是其一，新界東好少少啊，補充一點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你成個。社會係政治氣氛係在於咩呢？啲人好大嘅無力感。嗱，呢一個嘅感覺就係我哋上個禮拜六同阿吳博即係食飯嘅時候，佢總結出嚟噶嘛。呢種嘅無力感咧，令到啲人就未必係因為聽到本土派嘅呼籲去射落海，而係在於，唉，投唔投都係咁噶啦。入到去而家，即係呢啲係理性嘅分析嚟噶，亦都係現實嘅政治操作分析嚟噶。入到去。而家即係影響力真係好低㗎啦，議事規則又俾你改埋啦，保皇黨又佔據曬啦，再加上你嘅 DQ， 再加上即係一地兩檢，林鄭月娥當選，即係呢啲一連串對成個黃絲又好、泛民又好嘅打擊咧，我覺得係相對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係嚴重。所以我真係感覺到咧，嗰啲人未必係好。大嘅衝動，好強烈嘅衝動咧，一定要出嚟今次咧就係、是repay 嘅，即係一巴打落個爺度。我有擔心嚇，我希望有啦，但我真係好擔心。呢、這個就係我對政治氣氛嘅基本分析。咁當然第三就係、是、今次你微觀少少嘅就係、是、泛民嘅主流其實冇乜候選人喺度。 嗯。 啲老嘢又唔出嚟啦， 而呢個 其實出曬嚟㗎， 出曬嚟台橋嗰只嘛，係咪？ 係啊， 大户咧，嗰係冇乜候選人喺度，咁呢個係憂慮。所以點解嗰陣時候我咁緊張，就係、是、快啲揾即係幾大元老出嚟啦，四大元老出嚟啦，四大惡人啦，就係、是、李柱銘、陳方安生、黎智英同埋陳日君啦。即係呢啲係 call 得到主流泛民飛嘅人，係快啲歸位啊，同埋要早少少啊，你起碼。最遲都2-3個禮拜前。 哇，唔係喎，你咁講嘅話，歐軒打足曬補藥噶咯喎。 咁你最後尾個禮拜先預言啊嘛。我感覺就係最後尾嗰10日啊嘛。 都無可厚非噶啦。咁但係咁講啦，即係嗱，你人啦係齊嘅，撐場嘅人亦都係唔缺嘅。即係你唯一一樣嘢，你總結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啦，即係今次同埋2016年嗰次嘅立法會選舉最大嘅分別咧，就係在於我哋今次嘅補選係缺乏咗個希望工程。 嗯， 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嘅。嗱，你2016年嗰次咧，大家即係都會覺得就係話，喂，阿戴耀廷嗰個雷動嗰樣嘢係未知噶嘛。 嗯， 係咪？即係我哋都希望雷動可以帶俾你我哋一啲即係。喂，一啲 impact 啊，即係我哋起碼見到一個 vision 就係話，喂，如果立法會裏面即係冇，亦都冇人敢講嘅，事實上係，即係除咗佢知道咁戇居，係咪？就話喂，如果過半嘅話，哇，呢、這個立法會係變成一個咩景象咧？係咪？ 有個 vision 喺度。 係啦，有個 vision 喺度，但係今次你話，哇，你呢2年嚟，我哋叫做係多過，我哋已經係30席喺度啦，係咪？喂。正正就係我哋有30席之後，我哋守唔住啊！而我哋守唔住之後咧，你見到共產黨咧，佢每招打落嚟咧，我哋都係失守啊！其實係咁去到咁樣嘅時候，喂，我哋贏咗一次咁大嘅勝利，喂，原來共產黨每一次打落嚟我哋嗰度咧，我哋都係嗰個防守係咁弱雞嘅，咁變咗就係話，喂，嗰、那個失望咧係比之前嘅希望咧嗰、那個叫做係鐘擺效應啊，由極度希望變咗極度失望咧。 嗰一點係最大鑊嘅，其實係。而今次講真，真係冇一個候選人。嗱，其實講真，最好嗰個係要從嚴啦。其實講真，即係起碼我即係上次阿土伯你唔喺度嘅時候，我訪問咗佢啦。即係其實起碼佢會諗下，我入咗立法會之後，我會勾畫一個咩未來出嚟。而佢一樣嘢，佢有一個好處咧，其實就係佢唔似阿范國威佢咁老練咧，佢會聆聽多啲你講嘢。所以其實佢嗰個親和力係會強啲嘅，其實係。咁但係即係。當然阿范國威佢自己有自己勝算啦，而最弱嗰個就係歐軒啦。而歐軒嘅問題係在於咧，即係佢冇自己嘅嘢走出嚟喎。 唔係，所以我就話啦，唔好再評論咁多啦。即係以為即係屌，以為我哋而家做咗本土派喺度即係倒人米嘅啦。 有宣傳無力感。 係啊，喂，兵凶戰危 係 OK， 全面告急 啊！ 無論佢表現成點都好，唔重要啦已經。在我們的 consideration 裏面，那些微觀的東西算數了，是不是技術上問題哪是被人一兩場KO 了也好，或者雨塞也好，那些不關鍵的，而是你最重要的 message 是要給老共看，我們是能夠是給你打靶，我打回你一下嘛， 是不是我們信得過人先，即是那樣東西就是說你作為 你連泛民好像剛才用你那個 scenario 的描述，即係情景嘅描述咧，就係話：喂，我哋大佬佢打我哋一下，我哋又防守唔到，仲俾人攻埋入嚟，係嘛？喂，唔係一次喎，係幾鑊喎？喂，嗰種無力感咁強嘅情況之下咧，你仲唔自己人，仲唔鼓足你自己嘅意志同埋勇氣去對抗嘅話咧，你就玩完噶咯，係咪？如果你今次難聽啲講，如果最壞嘅打算嚟講，司馬文就唔使諗啦。都瓜到九成九噶啦，系嘛？得翻0.1%嘅機會贏嘅啫，1% 嘅機會贏嘅啫。喂，你嗰三席好唔好彩，真系瓜咗嘅話，點算啊？ 唔係 我哋真系點算啊？我哋要問自己啊！你如果想像嘅圖像呢、這個咁嘅戰果喺星期一嘅朝頭早出現嘅時候，我問你點？ 呢个历史第一次嚟噶，你谂下单议席单票然。 我头先仲未分析啲微观嘅因素喎，点解个投票率低啊？因为你喺正常嘅2016年啊、2012年嗰啲选举里边咧，其实你有好多候选人咧，无论系即系民主派嘅左中右，或者系主流，或者系本土，或者系自决都好咧，其实系涌晒出去街头去做动员噶嘛。你咪 call 翻自己啲人去投咯。嗱，即使你唔中意我投嗰行嘅，咁你投我隔篱嘅胡志伟啦，或者投梁家杰啦，或者投黄杨达啦，咁但系我又吹紧我啲票出嚟噶嘛，梁家杰又吹紧佢自己票啊嘛，胡志伟啊、黄杨达都吹噶嘛，即系如果用九龙东嘅例子啊，喂，建制派同样系佢系 constant 嘅，同样系咁，不过佢 constant 嘅，喺乜嘢选举里边，佢唔会有太大嘅差异嘅，喂，咁我哋咪蚀咯。第一，你唔系五區選；第二，就系你唔系所有光譜嘅泛民嘅候選人都出湧曬出嚟，只系某一個光譜。嗱，今次睇到嘅Gary 就介乎泛民嘅主流本土之間中間位，本土又唔中意佢，泛民主流唔中意佢，佢唔大鑊啊！喂，佢都系夾死噶，喺個成個泛民嘅主流。唔係好積極同佢拉票嘅情況之下，我估下，我估啫，睇就好似有多，但真係咪落到去係會 call 自己啲支持者呢？我真係估唔到，我都冇體驗過。 你咁，如果你咁樣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話，咁就冇得講噶啦。其實個個都係咁樣噶啦。 喂，喺咁嘅微觀嘅分析裏面咧，我覺得個投票率如果低過50%咧。是好危的。你攞我呢个做指标啦，赢嘅机会可能系一定系超过50%嘅投票率。但系你补选系好难噶嘛，真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噶嘛，唔系因为政治气氛咁简单啦，已经系好难咁高多人嘅投票啦。 但系阿土伯，你觉得唔得？即系其实喺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又好，跟住特首选举嘅选委会选举又好。跟住呢就去到係泛民初選都好，其實我哋係連續三次咁樣呢低估咗一啲選民嘅熱情。 我同意 系啊， 唔系呢个都系我平衡心理嗰个方法嚟嘅。 啊，即系 因为我自己都要对自己做一个期望管理嘛。啊啊、所以教授有时笑我，诶，佢话你次次都系咁悲观，我话我做紧期望管理啊，对自己，我唔想令自己喺星期一嗰个时候咁伤心咧。不如我已经喺而家呢个刻， 你 讲啲唔好嘅嘢先啦。 唔系选举式财爷嚟嘅，就呢种咁嘅做法，财爷次次都系走出嚟话俾大家听，喂，扑街，今次又准备赤字，点知又即系千几亿盈余咁嗰啲咧？ 我自己。套凳嘅方法嚟嘅啫，吓咁我希望我嘅分析系全部错啦，我最中意自己嘅分析全部错啦，就 但系你另外一个角度去， 但系我2016年嗰阵时候，我估计唔系太差嘅，喺每一个区吓、即系最后嘅战果，我唔系太差。 但系问题而家个感觉就系泛民系第一次喺选举里边打紧逆境波啊嘛，个状况系啊，你有理据都好，但系成个政治形势都不利于你呢种咁嘅状况底下走去继续选，系的确系比以前你讲紧杨岳桥嗰次又好，2016年都好，都系困难啊嘛。 嗱，我可能我亦都有离地嘅成分，因为我已经直接接触民众嘅机会系少，所以我未必凑过得到。究竟嗰個反應係點？我只係聽翻嚟嘅啫。即係你話譚文豪嗰次嚟我哋嗰個嘅春茗嘅時候，佢咪講咗幾句，佢話我啱啱喺港島翻嚟。 誒、哎，我要補充一樣嘢， 佢就話好大鑊咁樣。 係嗱，佢覺得好大鑊，即係或者 係佢嘅感覺唔好，因為點解我哋啲人咧，即係喺你補充之前嘅加句咧，就係因為我哋派嘢知嘅。係 我知， 因為你喺度兩個鐘派咗超過成千份，啲人對你嘅反應係點？尤其是你是一个有少少名气的人出去派嘢，不是候选人啊，他会同有感觉的嘛，对你笑，接不接你单张，会不会多人同你讲我会投哪个咁样，其实这个是一个指标来的。咁但系当阵时啦，就系初六嚟嘅啫，就不能够以呢一个为即系终极嘅指标嘅，因为日日嘅选举形势都系变嘅，好啊。嗱，你嚟啦，补充你 先。唔系，我觉得就嗱，你话嗰啲港岛区嗰个选举气氛啊，或者泛民啊，即系嗰个受欢迎程度，嗰个反应咧系好差、好冷淡咧。其实你可以睇得出一样嘢，其实就系你港岛区嘅选民咧，嗰种嘴脸，即系或者嗰种反应咧，其实系你就算投你都投呢个欧轩票都好啊，其实你好清楚知道咧，嗰啲系消极票嚟嘅。咁嗰啲消極票 點解咁理解咧？ 唔係，即係嗰啲就係話，純粹係為咗守住呢一隻咁先投你票啫，係咪？ 咁但 係 其實 我明白噶啦，嗱，即係譬如好簡單就係話，嗱，你嗰個造勢大會好少人，即係幾百友啦，即係如果你報道嚟講500人啦，其實我置身於當中咧，我覺得就未必有咁多啦。其實就咁，即係我諗你只能夠係以最好嘅最樂觀嘅諗法，就係覺得就係話，你見到民調睇好嘛，嗰啲人會投票嘅，但係咧。你叫我主動去撐你呢，就唔使啦，唔好嘥我時間啦，我知㗎啦，其實係。即係以好嘅角度去睇，就係其實呢班人呢其實都明白咩一回事，唔需要你刻意呢 唔需要睇呢個選舉工程㗎。 係啦，即係等於就係話我哋去呢一個台灣睇大選，即係你大選日即係投票嗰日其實係異常冷淡嘅街市個市面係。佢唔係冇熱情，係冇熱情嘅。 Business as usual。 係啊，嗰啲係好係冇熱情嘅。但係你港島區嘅選民，你雖然你話白鴿眼都好，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好成熟嘅。 我唔知，我未選過港島，唔敢講。 即係我唔會覺得係差好遠。咁但係即係你係欠缺一樣嘢，就係其實係嗰個個人因素啫。其實係咁，或者就係你見到就係你喺歐軒嘅選舉論壇，你出即係冇一啲比較亮麗啲嘅一啲山批走出嚟啦，係咪？亦都俾人 corner 啦。其中一樣嘢嚇，即係陳家沛咁樣去 corner 呢一個歐軒，最近即係有一招新招啊，就係攞即係呢一個城邦會戰勝歸來嘅歌詞咧。嚟喺度即係嚟喺度做鳩佢啊！其中一句就係話呢個咩嘛，為即係殺滅蝗蟲全為愛啊嘛！咁呢個要多謝阿昌啦，其實就係、 是、首歌本身係佢作嘅，黐線！ 成首歌係佢作嘅，咁啊真係要多謝佢啦！咁但係即係你都冇辦法啦，係咪？ 歐軒負責唱啊嘛！ 你既然係特擊，你話最後一個禮拜係特擊嘅話咧，就真係殺你個措手不及。 唔係，同埋我覺得陳家沛咧，你都唔好講到佢工程咁咧，佢嗰、那個 有人幫佢諗啦。當然 係，佢嗰個有一個 post 我見到就係鬧歐軒話佢咩退出民主黨啊，即係咩中學嘅時候就喺校長門口嗌啊抗議啊嗰啲咁嘅嘢， 黐線嘅， 即係我覺得。 即係我睇完之後咁又點咧？ 窮與又如何咧？ 燒基本法咁啊， 係咯，個個仲 加入咗廿一咁啊點咧？ 就係你個戇鳩 退出民主黨咁有咩問題咧？ 你話喺你話抗議呢樣嘢，咁你咪即係等於咧，即係你係柒翻嗰個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嗰個氣腫嚟燒鳩啊葉蔚琳啊或者白痴戇鳩一樣。 嗯、 即係講真，葉蔚琳啊。一開始都係一日一個人抗議啦，咁又如何咧？喂，你班即係最後柒嘅就係你班建制派啊嘛！ 我覺得佢用呢個城邦會戰勝歸來，甚至乎係出嗰個 po 去揶揄佢一個激進派 咧。呢啲係冇用嘅。 我覺得似乎有少少窮途末路喎、 嗯。 陳家沛自己都即係冇乜招數可以出。 哦、啊，呢個心理戰嚟嘅。因為咧，佢覺得咧，用 DQ 嚟夾你咧，即係呢種咁嘅恐懼陰影嚟夾你咧，你會怯喎、哦。咁如果你怯嘅話，咁你咪真係中咗招咯。咁而我覺得咧、嗯，其實當然啦，即係呢個好賤嘅，其實係，尤其係如果你呢一招咧，即係呢一招出自於建制派嘅口裏邊，呢、這個我哋會預咗。但係你即係如果呢啲説話咧，係由一個比較喂我哋從前啦、啊、即係叫哎呀叫戰友嘅阿任亮憲都講出嚟嘅話呢，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可恥嘅，我係覺得係零舍嘔心 嘅。喂、啊、任亮憲唔使諗啊，任亮憲一定係有人叫佢出嚟係插票嘅OK， 就背后有庞大嘅资源去即系鼓励佢。不过 系啊，佢今朝佢就即系 message 同我讲嘛，即系佢话佢有一个咩 AM730 定唔知边份免费报纸咧，就佢、是、做咗头版嘅广告嘛。 嗯， 哇，好聪明喎呢一招，因为屌你讲真，你知佢冇义工噶啦。咁但系你日日喂你朝头早有啲阿姐帮你派免费报纸，就等于帮你派传单喎，系嘛？喂，即系你谂下嗰份嘅，即系你话。其实你而家可以反映啦，喂，究竟你而家你啲报纸嘅头版咧，边份广告最值钱啊？可能就系呢啲咁嘅广告啊！ 我简单总结喺完结第二节之前， 啊、 就你睇下爷今次嘅盘算 啊， 做得好唔好？喺港岛区，究竟任亮宪能够发挥几大嘅作用？我哋有少少作用噶，我第一个我 PM 佢啦，已经、 嗯、 第一个我已经喐佢啦，喐埋帮佢手嗰啲人啊，大佬。我唯一俾自己少少 credit 嘅地方就係少少啫，唔多。就係你唔話佢係鬼咧，你俾佢喺度迷惑嗰啲群眾咧，係好危險嘅。歐軒其實個變數係在於任亮軒，即除咗頭先表現嗰啲唔重要，真係即係老實講，嗰啲係齊飯後攞嚟玩下嘅啫。 哦，都市日報啊，今日嗰個係 都市日報啊。 如果我哋從呢一個嘅今次嘅選情嘅角度去考量，呢一區係最危的。兵空戰危，是全面告急。你香港島的選民，你認識那些人，你真的打電話給他了，出事的香港島。如果我的界定是最危險的區，贏得最敏的區，5%-50%，到你真的要祈禱了，當晚是要。這個是我的判斷，希望我全部估錯了，就是三席是凱旋而歸。系嘛？ 你睇翻呢一个，我希望即系一六年其实都有一样嘢我哋冇预估到嘅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呢一个雷动计划咧，系令到当晚咧系好夜嘅长龙咧都会走出來。我希望呢班人就走翻出嚟。 而家系冇雷动呢一样嘢，个问题系你点样万劫归宗啊嘛？讲紧 佢哋都有佢哋一个立场噶嘛，系咪？即系佢都知咩事噶嘛？其实 唔系，但系大家唔使咁太灰心嘅。 嗯， 我觉得即系。山到度窗，即系上帝总会开道门俾你。 嗯，好，转头 或者山到度门，上帝总会开部窗俾你嘅，系、嘛？ 好， 所以大家唔使灰心，我觉得仍有机会嘅，只要喺大家呢几日里边忘记过去一啲嘅恩怨情仇，就睇住北边嘅，咁你投落去得噶啦。你讲盲撑又好，乜都好，投落去得噶啦。咁啊点噶？好，休息一阵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